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五，平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前言：张富珍，女，约38岁，原山东省平度市县河公园职工。他于2000年11月份上北京为法轮功申冤，后被绑架。知情人说，公安强行把张富珍扒光衣服、剃光头发，折磨侮辱他，把他呈大字形绑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而后公安强行给他打了一种不知名的毒针，打完后张富珍痛苦的就像疯了一样，直到他在床上痛苦的挣扎着死去。整个过程610的大小官员都在场观看。杨丽荣，女，34岁，河北省保定地区定州市北门街人。因修炼法轮功，家人经常被警察骚扰恐吓。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离去后，作为计量局司机的丈夫怕丢掉工作，承受不住压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杨丽荣就这样凄惨的丢下10岁的儿子走了。随后她丈夫立即报案，警察赶来现场，将体温尚存的杨丽荣抛尸验体，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内脏时还冒着热气，鲜血哗哗的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说，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来是在解剖活人啊。黑龙江省万家劳教所，一个怀孕约6到7个月的孕妇，双手被强行绑在横梁上，然后垫脚的凳子被蹬开，整个身体被悬空，横梁离地有3米高，粗绳子一头在房梁的滑轮上，一头在狱警手里，手一拉，吊着的人就悬空，一松手，人就急速下坠。这位孕妇就这样在无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产。更残忍的是，警察让她的丈夫在旁边看着他妻子受刑。这些触目惊心的惨案发生在现代中国，发生在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身上，而且只是5年来持续迫害中无数惨案的冰山一角。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力图在国际上塑造一个正面开明的形象，然而近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之血腥与非理性，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手段之残忍，再次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共真实的一面，成为中共最大的人权污点。在人们习惯于把责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质，误认为中共在改良进步的时候，这场从上到下无所不在、系统性的和制度性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彻底打破了人们的幻想。许多人在思考，为什么这场血腥而又荒谬的迫害能够在中国发生？为什么20多年前刚刚对文革拨乱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历史的邪恶循环？为什么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功红传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在中国遭到迫害？在这场迫害中，江泽民和中共到底是什么关系？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同样， 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一，相似的发家史带来相同的危机感。江泽民是在1926年应劫而生的，与中共一直向人民隐瞒其血腥的发家史一样，江泽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盖他自己的汉奸历史。江泽民17岁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如火如荼，在爱国青年纷纷奔赴前线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江泽民却选择了汪精卫伪政府1942年在南京创办的伪中央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据多方调查，其原因是江泽民的生父江世俊在日本占领江苏期间任侵华日军反华宣传机构的高官，是一个真正的汉奸。在卖国当汉奸方面，江泽民与中共如出一辙，对中国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杀中国人民。在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后，江泽民为混入中共谋求富贵，谎称自己过继给了早年加入中共后来被土匪乱枪打死的叔父江上清，并利用这个关系，几年时间就从一个处级干部升任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一望可知，江的升迁并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马屁和人际关系上的钻营。在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对每年到上海过春节的李先念、陈云等党内大佬极尽巴结之能事，曾为给李先念送一块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数小时之久。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泽民生涯中的另一个转折点，他依靠强力镇压敢言的世界经济导报，软禁人大委员长万里和支持血腥镇压学生而成为中共总书记。早在屠城之前，江泽民就给邓小平送上密信，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就会亡党亡国。15年来，江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名，对一切异议人士和独立信仰团体大肆镇压屠杀。中俄双方从1991年起堪分边界，江泽民全面承认了沙皇俄国和前苏联对中国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瑷珲条约》开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条约，出卖的中国领土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纵观江泽民的简历，他以汉奸长子冒充烈士遗孤，亲身实践共产党的骗自觉，支持屠杀学生，镇压民运和信仰人士，亲身实践共产党的杀自觉。中共曾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处处听命于苏联，江泽民则无偿献上土地，亲身实践共产党的卖自觉。江泽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发家史，这注定了二者对权力都有着极度的不安全感。二，江泽民与中共同样惧怕真善人。国际共运的历史是用上亿人的血写成的，每一个共产国家几乎都有斯大林式的肃反，滥杀无辜动辄以百万千万计，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共产阵营几乎一夜之间丢掉了大半壁江山。中共从这件事汲取的教训是，停止镇压，广开言路，就等于自取灭亡。如果广开言路，血腥暴行如何掩盖？意识形态上的欺骗如何自圆其说？如果停止镇压，人民岂不是没有了恐惧的威胁，而敢于选择共产党以外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共产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何在？中共万变不离其宗，所以欺骗民众一定要欺骗到死，镇压人民就一定要镇压到底。这就是六四后高喊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江泽民在极度恐惧中得出的结论。此时中国却出现了法轮功，虽然法轮功在一开始被许多人认为是具有祛病健身奇效的气功，然而人们却渐渐注意到法轮功的核心并不是其简便易行的五套功法，而是以真善忍指导人们做一个好人。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斗。法轮功倡导真，这包括说真话，做真事，而中共却一直依靠谎言洗脑。如果人人讲真话，民众就会知道中共原来是靠投靠苏联，杀人、绑架、逃跑、种鸦片、假抗日等等起家。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见证之后又在历次运动中欠下累累血债，这对中共来说简直是末日临头。法轮功倡导善，包括遇事考虑他人，与人为善，而共产党一直提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的模范英雄雷锋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其实中共不但对敌如此，对待自己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中共的开国元老、元帅，包括国家主席，都受到过毫不留情的批斗、毒打和酷刑。对于阶级敌人的屠杀则更令人发指。如果善在社会上占据上风，那些以恶为基础的暴政和群众运动就无法出现。共产党宣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代表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法轮功则倡导出现矛盾时反思自己的问题，这种世界观无疑是向内自省的，与中共向外的斗争哲学截然对立。斗争却是共产党获得政权和维持生存的主要手段，周期性的发动整人的政治运动，就是让自己不断充电，焕发革命斗志。这种暴力与谎言的再加强、再熟悉过程，也是刷新人们恐惧，从而维持其统治的过程。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共产党的赖以生存的哲学与法轮功的教导是截然对立的。信仰使人无畏，而中共却要靠恐惧维持政权。认识和掌握了真理的人是无畏的。基督教曾经过将近300年的迫害，无数的基督徒被罗马皇帝砍头、烧死、淹死，甚至直接喂狮子。但基督徒没有屈服。历史上佛教在经历法难时，也都有类似的坚贞表现。无神论宣传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人相信没有天国地狱，没有善恶报应，从而放弃良心的束缚，转而看重现实的荣华与享乐。此时对人性中的弱点才可操作，威逼利诱才会充分发挥效力。而信仰者能够看穿生死，看破红尘，此时世俗的诱惑与生命的威胁变得轻如鸿毛，是共产党失去控制人的着力点。 法轮功在道德上的高标准使中共很难堪。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尤其是1991年8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巨变，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压力。内外交困的形势使其统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此时中共已经无法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而转向了用全面腐败来换取党徒的忠心。换句话说，只要谁跟着党，党就允许他通过贪污等方式换取不入党就得不到的好处。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从关岛横行到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从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黄赌毒蔓延，虽不能说红铜县内无好人，但民间对于中共反腐早已失去信心，认为中高级干部的腐败比例超过一半以上。此时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展示出来的道德风貌打动了民众尚存的内心善良，引来上亿民众的敬意参与修炼。法轮功这面道德的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法轮功的发展与管理方式让中共十分嫉妒。法轮功的发展方式是人传人，心传心，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来去自由，松散管理，这与中共的严密组织十分不同。尽管如此，中共每周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却形同虚设，党员对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几乎等于零，而法轮功修炼者则自觉实践着真善忍。同时法轮功对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炼人数快速增长，修炼者自觉自愿地学习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并自费弘法，短短七年的时间就从无到有，发展到一亿人。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公园都有法轮功晨练时的功法音乐声。共产党说法轮功和中共争夺群众是宗教，实际上法轮功带给了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国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传统的根。法轮功之所以让江泽民和共产党如此害怕，是因为这种传统的道德一旦和群众融为一体，则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其迅速扩大的趋势。这种久远传承的价值观被共产党几十年硬给切断和篡改，重新拾回传统本身就是历史的选择，一种广大群众经历苦难后自己选择的回归。这种选择的必然结果就是明辨是非，抛弃邪恶，当然也就是对共产党的一套从根本上的否定和抛弃，这就等于点了中共的死穴。尤其当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人数的时候，中共发自内心的恐惧与嫉妒可想而知。同时中共对社会是一控到底的，农村是村村都有党支部，城市中党支部深入到街道办事处，军队、政府和企业的最基层都有党的组织，这种绝对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是中共维持政权的重要手段。宪法中美其名曰坚持党的领导，而法轮功的修炼者显然更愿意以真善忍为标准，在中共看来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否定党的领导。共产党认为法轮功信仰有神论，危及其执政合法性。真正的有神论信仰对于共产党一定是重大挑战，因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来源就是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要建立人间天堂，所以只能依靠人间的先锋队，也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无神论使得道德善恶可以被共产党随意解释， 因此也就根本无真正道德善恶可言。民众只要记得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就行了。然而有神论给了民众一套不变的善恶标准。对法轮功修炼者来说，一件事情对不对是用真善忍来衡量，这对于中共一贯的统一思想显然也成了障碍。如果总结下去还有很多原因，但是上述五个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对中共都十分致命。其实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也可以说出自于同样的原因。江泽民靠谎报简历起家，当然害怕真，以镇压民众而飞黄腾达，当然不喜欢善，以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维持权力，当然不爱听忍。江泽民心眼之小，妒忌心之强，从一件小事上可见一斑。浙江省余姚县有个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时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所写。1992年9月，江泽民去参观时，看到乔石写的题词，脸就阴沉得很厉害，陪同人员很紧张，因为他们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乔石，另一方面江爱出风头，走到哪里题词要摆到哪里，连去济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郑州市退休工程师协会都要题词。博物馆领导不敢怠慢心胸狭窄的江泽民，于是在1993年5月，借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换上了江泽民的题字。毛泽东号称雄文四卷，邓小平文选里也有一套猫论的实用主义思想，江泽民费尽脑子只想出来三句话，还要号称三讲。印成书后经过中共组织系统层层推广，强制订购才销出去。而党员不但对江泽民没有丝毫尊敬，反而到处流传他与女歌星的绯闻，以及他在国外卖唱《我的太阳》，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头等等糗事。法轮功创始人平民出身，讲法时各路教授、专家、留学生云集，许多博士、硕士甚至不远万里飞去听法。李洪志先生洋洋洒洒讲上几个小时，不需要草稿，随即把讲课录音直接抄录到纸上，就可出版成书。这都令虚荣、妒忌、心胸狭窄的江泽民无法忍受。江泽民的生活极其荒淫腐化，花费9亿给自己购置豪华专机，动辄拿出国库里上百亿人民币交给儿子做生意，利用裙带关系把所有的亲属和亲信提拔成部级以上的高官，庇护亲信贪污犯罪，无所不用其极。因此江显然十分惧怕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轮功讲的天堂地狱、善恶报应是真的。江泽民虽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但是由于缺乏政绩和才能，时时担心自己在中共残酷的权力斗争中被赶下台，对其核心权威非常敏感。为了清除异己，江泽民耍阴谋诡计，除去政敌杨尚昆、杨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15大和2002年的中共16大，江泽民把异己赶下台，自己却不顾有关规定练拳不退。1989年，中共新的总书记江泽民等有次举行中外记者会，当一个法国记者问及一个女大学生因6·4被发配到四川农场搬砖，当地农民多次强奸了她，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是否是事实，他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应得。”文革中，张志新在中共监狱里被轮奸和割喉，这在江泽民看来也都是罪有应得。由此可见江泽民的流氓变态和残暴人格。概括的说， 江泽民的阴暗心理、独裁权欲、残暴人格和对真善忍的恐惧，成为江泽民无端发起镇压法轮功的原因。这与共产党组织是高度一致的。三，江泽民和中共之间相互利用。虽然江泽民一心想要消灭法轮功来发泄私愤，不过江泽民热衷于卖弄自己和玩弄政治权术，其无能和不学无术广为人知。对于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练功群众，江泽民一个人几乎无能为力。然而，恰好中共这台暴政机器已经磨砺成熟，而且也要铲除法轮功。作为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于是阴风吹火，轻轻按下了启动镇压的按键。二者在镇压上的呼应共鸣，恰如登山者的吼声造成雪崩效应一样。在江下达镇压命令之前，中共对法轮功的讨伐、监视、调查和罗织罪名早已开始。因为中共这一邪灵邪教组织固有的邪恶，已本能地感到了真善人对其存在的威胁，更不能容忍如此庞大而且仍在快速增长的练功群体。从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员就在法轮功中卧底，但未发现任何问题，甚至许多卧底人员也练起了法轮功。1996年，光明日报违背对气功的不宣传、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发表文章，在思想领域无端批判法轮功。之后，来自公安和顶着科学家头衔的政客对法轮功的骚扰一直不断。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利用职权授意公安部门，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进行了一场调查，意在罗织罪名，取缔法轮功。在各地做出尚未发现任何问题的结论后，罗干于1998年7月又通过中国公安部一局，也称政治保卫局，发出公证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然后再让全国各地公安部门进行系统性卧底调查，搜集证据。调查结果依然一无所获。当中共作为一个邪灵组织已经开始要动手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启动镇压机器的人，此时中共领导人的处理就会起到重要作用。作为一个个体，中共党魁可以同时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恶，如果其选择善，那么就可以暂时抑制中共邪恶党性的发作；如果其选择了恶，那么中共的邪恶党性就充分的暴露出来。在六四之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无意镇压学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佬执意镇压。邓小平当时说，杀20万人换来20年的稳定，这换20年的稳定实质上是要换中共20年的政权，这符合了中共独裁专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在法轮功问题上，当时中共政治局7个常委中也只有江泽民执意镇压。江泽民提出的借口是关系到亡党亡国，这触动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经，加强了中共的斗争意识。江泽民维护个人权利和中共维持一党独裁在这里取得了高度的统一。1999年7月19日晚，江泽民主持召开了中共高层会议，以权代法，亲自统一了认识，亲自拍板做出全面镇压的决定，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全面取缔法轮功，欺骗了世人。 于是中共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国国家政权和暴力机器开足了马力，铺天盖地镇压无辜法轮功民众。由此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共的总书记不是江泽民，而是另外一个人，这场镇压就可能不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利用了江泽民。反过来讲，如果共产党不是因为其血债和危机感，不是因为其十恶俱全的流氓、反天理和灭绝人性的本性，他也不会认为法轮功是个威胁。没有中共对社会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泽民的镇压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组织保障、财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员保障、设备保障，以及监狱、警察、国安、军队和所谓的宗教、科技、民主党派、工会、团委、妇联等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江泽民利用了共产党。四，江泽民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利用中共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中共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媒体、公安、警察、武警、国安、司法系统、人大、外交、伪宗教团体等等，为迫害法轮功服务。中共的军队、武警直接参加绑架、抓捕法轮功学员。媒体替江氏集团散布谎言，抹黑法轮功。国家安全系统为江泽民个人服务，提供收集材料，制造谣言，提供假情报。人大和司法系统为江泽民和中共的犯罪行为披上合法、法治等等外衣，蒙骗各界人民，沦落为江泽民的工具和保护伞。公安、检察、法院执法犯法，充当江泽民的打手。外交系统在国际上散布谎言，用政治经济利益诱惑收买一些外国政府、政要和媒体，对法轮功遭受的迫害保持沉默。江泽民在1999年部署镇压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声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煽动和加强了中共的镇压意志和气焰。在整个镇压的部署上，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实施了所谓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三大方针，由此展开了一场全面的镇压运动。动用媒体封锁消息，名誉上搞臭的实施是由中共绝对控制的媒体进行的。1999年7月22日，在开始抓捕法轮功学员的第三天，中共控制的媒体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反法轮功宣传。以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为例，在1999年期间，中央电视台每天动用7个小时播出各种事先制作的节目，以大量歪曲篡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话开始，加上所谓自杀、他杀、有病拒医死亡等案件，极尽能事对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进行污蔑和抹黑宣传。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把李洪志先生在一次公开场合表示所谓地球爆炸的事情是不存在中的不字剪掉，并以此污蔑法轮功，宣传世界末日。更有甚者，以移花接木等手段把普通刑事罪犯的犯罪行为移植到法轮功学员头上，以欺骗世人。如京城疯子傅一斌杀人、浙江乞丐毒杀案等等神经病、杀人犯都栽赃到法轮功头上，然后利用媒体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对法轮功产生无端仇恨，为不得民心的血腥迫害寻找借口和支持者。中共绝对控制的2000家报纸、1000多家杂志、数百家地方电视台和电台全部超负荷开动起来，全力进行污蔑法轮功的宣传。 而这些宣传再通过官方的新华社、中新社、中通社和海外中共媒体等散播到海外所有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的半年之间，中共媒体在海内外对法轮功的污蔑报道和批判文章竟然高达30余万篇次，毒害了无数不明真相的世人。中共驻外使领馆也摆放大量所谓揭批法轮功的画册、光碟和单行本，外交部网站上专门开辟所谓揭批法轮功的专题栏目。不仅如此，1999年底，江泽民更是赤膊上阵，在新西兰举行的亚太高峰会上，把中共制作的污蔑法轮功的小册子人手一册的发到与会的10多个国家的元首手中。这种低劣手法在国际上让人耻笑。在法国，江泽民又一次违反中国宪法，更直接通过外国媒体宣布法轮功为邪教，以图达到其名誉上搞臭的目标。一时间黑云压城，大有文革再来的肃杀势头。最为恶劣的是在2001年1月导演了一场所谓的自焚闹剧，并通过新华社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向全世界散播嫁祸法轮功。这场闹剧后被包括服务于联合国的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认定为虚假编造。在面对质询的时候，一名参与制作电视节目的工作人员辩称，中央电视台所播放的部分镜头是事后补拍的。镇压者的流氓本性暴露无遗，人们不禁发出疑问，那些视死如归的法轮功弟子怎么会和中共当局如此合作？谎言是害怕阳光的，在造谣污蔑的同时，中共全力封锁消息，对所有有关法轮功的海外新闻以及各种法轮功学员的合理辩解都无情地予以封锁灭杀，所有法轮功的书籍和其他资料通通予以销毁，所有试图采访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外国新闻媒体一律采取极端应对措施，或把记者赶出中国，或者威胁海外媒体以市场利益迫其自律收声。对试图把法轮功真实情况以及当局残酷镇压资料传递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中共当局也采取了极端和血腥的打压手段。例如，辽宁省大石桥市南楼经济开发区东江村60岁左右的妇女李艳华，2001年2月19日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然后被活活打死。警察为掩盖罪行，诬陷他是痴迷法轮功而死。仅清华大学就有10多名教师和学生因传递法轮功资料而被中共判以重刑。重庆大学女研究生法轮功学员魏兴艳被强奸一案被揭露后，有7名重庆法轮功学员被判重刑。罚款抄家，剥夺生存权利。经济上搞垮是由整个中共国家机器进行的，在被镇压的5年以来，数十万中国法轮功弟子被施以恐吓性罚款，少则数千元，多达几万元。这些罚款没有任何法律条款作为根据，由地方政府、单位组织和派出所、公安局随意进行，被罚款人也不会收到任何法律文件做收据。抄家既是一种经济掠夺方式，又是一种恐吓方式。坚持修炼法轮功的学员随时面对警察的抄家，抄家者拿走现金和财物，在农村有时候甚至连家中的存粮也不放过。同样的，这些被抄走的财物没有任何收据，大多由执行抄家任务的人中饱私囊。同时，法轮功学员也面临下岗失业的惩罚，农民则面对收回土地的威胁，中共甚至连已经退休的老人也不放过，许多退休的老年人被停发或少发退休金，收回所居住房， 一些从事商业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则被没收财产，冻结银行存款。在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中共采取了连坐的政策。凡是单位企业有法轮功学员，单位领导人和职工被迫停发奖金，停止晋升，以在社会上制造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而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也被面临下岗失业、小孩失学、住房收回等等威胁。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为了截断所有法轮功学员的经济来源，以迫使其放弃信仰。酷刑折磨，肆意杀戮，最血腥的肉体上消灭则基本上由公检法系统执行。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计，1999年7月20日以来的五年多时间中，通过民间途径传出并且得到证实的至少已有1143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截至2004年10月1日，死亡案例高发地区依次为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四川、湖北等。其中年纪最小的亡者只有10个月，年纪最大的82岁。妇女约占 51.3%， 5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 38.8%。 有中共官员私下透露，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数目实际上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而施加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各种酷刑更是多不胜数，殴打、鞭打、电刑、冷冻、捆绑、长时间镣铐、火烧、烙烫、吊刑、长时间站跪、竹签和铁丝穿孔、性虐待、强奸等等等等。2000年10月，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看守人员将18名女学员衣服剥光后，把他们投入男犯监牢。所有这一切斑斑在侧，罄竹难书。滥用精神病治疗也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众多酷刑之一。正常、理智、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进精神病院，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不明药物，有的全身瘫痪或局部瘫痪，有的双目失明、两耳失聪，有的身体肌肉器官腐烂，有的部分或全部丧失记忆，成为呆痴，有的导致内脏功能严重损害，有的被迫害致疯，有的由于药物发作很快死亡。调查结果显示，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遍布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至少有上百所省市县区的精神病院参与了迫害。从案例的数量及分布范围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滥用精神药物的迫害是一个有计划的、自上而下系统实施的政策。至少有1000多名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关进精神病院、戒毒所，许多人被强迫注射或灌食多种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并遭受长时间捆绑、电击等酷刑，至少15人被这样迫害致死。超越法律体制的610办公室。1999年6月7日，江泽民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毫无根据的污蔑法轮功，把法轮功定性为一场政治斗争，把法轮功打成中共的政治敌人，刺激中共的斗争神经，并下令成立了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因为成立于6月10日，对外称为610办公室。随后，这个610办公室从上到下遍及全国各级政府，具体负责打击法轮功的所有事务。中共党委领导下的政法委、媒体以及政府机关的公检法部门和国安等都是其打手。610办公室名义上在国务院挂牌，实际上是一个在国家和政府体制之外的党务组织，不受任何法律条文以及国家政策规定的限制，是一个超越国家法律体系和政府体制的， 拥有极大调度国家资源的超权力机构，类似于法西斯德国的盖世太保，作恶多端。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之后，1999年7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等的讲话，公开支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这一切都从共产党的严密组织上配合了江泽民邪恶计划的实施。有众多的案例证明，凡是和法轮功有关的案件，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都无权自主处理，必须听命于这个610办公室。许多被捕、被关押和被虐待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在向公检法体系查询投诉的时候，都被告知需要610办公室来决定。而这个610办公室的存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在向中共所有体制内机构下达命令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没有书面命令和通知，只有口头传达，而且规定所有听传达者不许录音、不许录像，甚至不许文字记录。这种临时专政机构正是中共历来无法无天的惯用伎俩，在中共历次政治整肃运动中，都是以这种非正常手段和非正常的临时机构领导，如中央文革小组，来把共产党的暴政推向全国。中共在长期暴政和高压统治过程中，用暴力、谎言和封锁资讯，练就了世界上最强大、最邪恶的国家恐怖主义，使其残暴和谎言欺骗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规模和程度更是空前绝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了系统有效的整人、害人和杀人的方法和经验，残酷、狡猾与奸诈。前言例子中的丈夫受不了警察的威胁和骚扰，下毒手掐死了善良的妻子。这正是中共以媒体欺骗、政治压力、株连、威胁等等国家恐怖主义手段扭曲人性、煽动仇恨的恶果。利用军队和国库财政力量，中共对国家军队的控制使其在镇压人民时敢于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次对法轮功的镇压中，江泽民不但动用警察、武警，而且在1999年7至8月间，当全国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要上访北京为法轮功申诉冤情时，江泽民直接动用了军队武装，在北京市内一些地方布置了士兵，除此之外还在通往北京的要道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配合警察拦截和抓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江泽民直接调动中共的武装力量，为血腥迫害扫平了道路。中共对国家财政的控制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经济后盾。辽宁省司法厅高级官员曾经在辽宁省马三家劳动教养院的大会上承认，对付法轮功的财政投入已超过了一场战争的经费。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中共究竟动用了多少国家经济资源和人民的血汗收入来迫害法轮功，但是推算一下就不难看出会是天文数字。2001年，来自中共公安内部的消息显示，仅天安门一地抓捕法轮功学员一天的开销就达170万到250万人民币，即一年的支出达6亿2000万到9亿1000万。全国范围内，从城市到边远的农村，从派出所警察到公安局，再到各级610办公室人员，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估计至少雇佣了数百万人，这笔工资花费可达每年上千亿元人民币。不仅如此，江泽民花费巨额经费扩建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劳教所和建立洗脑中心和基地等。例如2001年12月，江泽民一次性投入42亿元人民币建立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中心或基地。 江泽民还用金钱刺激和鼓励更大批的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很多地区每抓到法轮功学员，奖励数千元乃至上万元。而在对法轮功的迫害邪恶至极的辽宁马三家劳教所，中共一次性奖励所长苏某50000元人民币，副所长邵某30000元人民币。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划指挥者，他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运动机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而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长久历练出来的残暴机制，江泽民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和进行这场邪恶迫害。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一己和一党之私而反对真善忍，是这场罪恶与荒谬能够发生的真正原因。五，江泽民从内部打倒了中共。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利用共产党固有的邪恶，在中国搞了这场针对修炼真善忍的民众的血腥迫害。对社会上这股向善的、对国家社会最有益无害的力量发起征讨，这场迫害不仅把国家和人民拖入一场罪恶和灾难，也最后从根本上打倒了共产党自己。江泽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恶手段都利用来对付法轮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极大破坏，这从根本上毁坏着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江泽民集团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来打击法轮功，镇压好人，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大的负担，给金融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中共根本无法持久进行这场注定失败的迫害，只能靠挪用民众的存款、发行国债和诱惑海外投资来维持。中共和江泽民在迫害中使用了流氓、残暴、欺诈等各种手段，将中共的邪恶经验之大权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全盘托出。中共和江泽民动用了一切宣传工具来造谣诋毁法轮功，为镇压和迫害制造借口。然而纸包不住火，当谎言最后被揭露出来，当这一切邪恶因为迫害的失败而曝光，而广为人知时，其造谣宣传的工具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中共就彻底失去了信誉，失去了民心。江泽民在1999年镇压法轮功之初，曾打算3个月解决法轮功，但是中共低估了法轮功的力量，低估了传统和信仰的力量。自古邪不压正，邪恶是不能从人们的心中铲除善良的。5年多过去了，法轮功仍然是法轮功，而且在世界上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江泽民和中共却在这场政邪较量中大败，也把其自身的流氓、残酷和邪恶本性暴露无遗。江泽民现在声名狼藉，内外交困，正在面临众多的法律起诉和要求清理、法办与绳之以法的呼声。中共本想利用这次镇压来巩固其暴政，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充电，而且把自身的能量泄尽。现在中共已经坏得不可救药，就像一棵烂透了的枯树，无需风吹草动，自己就会倒塌。任何妄想挽救共产党的企图，到头来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仅劳而无功，而且将毁了自己的前程。结语：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是这场邪恶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划指挥者。江泽民充分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整人手段， 运动机制而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对这场历史罪恶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江泽民也根本就不可能发起和进行这场邪恶迫害。中国共产党从他产生之日起，就与正义和善良为敌，以镇压为手段，以迫害为能事，以一党统天下的思想控制为其统治基础。共产党出于其本性，惧怕真善人，仇视法轮功，其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江泽民和中共在打击真善忍时，使假恶报、毒邪腐败等趁机泛滥，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地上普遍的道德沦陷，社会风气恶化，人人深受其害。中共与江泽民之间的互相利用、狼狈为奸，把二者的命运也绑在了一起。法轮功正在起诉江泽民，当江泽民被绳之以法的时候，中共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对修炼真善忍的一群好人进行毫无人性的迫害，天理不容。江泽民和中共的恶行也将给人类留下永久和深刻的教训。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五，评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向中国大陆播出的民营独立电台。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9点635兆赫；早上7点到8点，7.310兆赫，九评专题广播；晚上9点到10点，7.310兆赫；凌晨0点到1点，11.765兆赫。